刚才这首歌收录在张清芳的《双城故事》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张清芳本人在加入风华之前的17年，常常都会跟两位陈老师的作品擦肩而过，他自己也表示他最喜欢这两位陈老师的作品，所以终于在17年之后通过这样的一张专辑完成了一个心愿。而张清芳本人在乐坛也被人称为东方不败，一般公认的是王菲、张惠妹和张清芳应该算是1990年到1999年整个90年代最红最卖和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李玟。 夜色穿过柳窗洒在我的肩膀上，像体贴的好朋友给我暖暖拥抱，没干的脸静静的微笑，静静的想，爱你我不敢去讲，经过你身旁捕捉你的眼光，咦，默默爱你，爱却搁在眼里，给不了你天天的累积。照片上像体贴的好朋友，要我收起他吧，没事的眼光，静静的流泪，静静的想，爱怎么对你去讲，把每次失望怎么看成希望。 要说到90年代，可真是一个巨星辈出的年代，刚才的李玟也包括在其中。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的出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就是黄义达。当年他出道的时候，媒体把他定义为男版的孙燕姿，所以我们以为他应该是花样美男，但是他的声音里面却充满了沧桑的粗粝的摇滚的味道。 想起那天原来是无雨无风，抬头看着天说你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是片语，不要害怕。 去寻找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新世界。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雪，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冻得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时间一定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的意想不到的奇妙的变化。我还记得当我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黄韵玲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清新的短发的弹着吉他穿白衬衫牛仔裤的少女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黄韵玲添了一些女人味儿，而且也似乎越来越温柔了。 相逢的浪漫吧的勇敢，永远在我不安定时候出现，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有人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跟你没什么不一样。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 出现，大有的情感 Michael Frank 的犹豫，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因为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 这是年轻时候对黄韵玲带来的作品，叫做《关不掉的收音机》，里面的清新和俏皮，相信你一下子就可以闻得到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的味道。黄韵玲这些年基本上以幕后的身份来出现在乐坛，她也写过太多的好歌给不同的歌手。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商业歌手的典范和榜样了，张学友。 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每天的爱逝如风，没有将来，从未真的心爱。难忍耐，你可听到在谁人心爱，你的浅笑像潮水荡去飘来，才是真的最可爱，我最心爱。谁可每夜给你温柔，而我却自暗地现实就是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在无聊街外，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还像当初暗恋你。 沙巴拉，沙巴拉，沙巴拉。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 的所爱在无聊街外，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还像当初淋了，还像当初淋 了， 还像当初淋了。 无论是黄韵玲还是张学友，他们都是在歌坛身份和位置非常清晰的人。张学友是流行天王，而黄韵玲又是幕后的创作高人。而接下来的这一位，他的演艺事业还不错，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歌坛的成绩。他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才女，并非只有美貌而已。他就是许若瑄。 让风把我们吹散，手拉着

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微笑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失恋时你正入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大多数人对刚才这首对唱情歌当中的女生的声音不是很熟悉，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她音色里面的那种单纯的略带一点忧伤的质感。这个人名叫黄淑慧，是著名的音乐人袁惟仁在2005年力推的歌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而王菲本人跟袁惟仁也有很多次的合作。袁惟仁几乎成就了很多大牌的天后级人物，有很多经典的歌都是出自他的笔下。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是福茂唱片的当家花旦， 他的名字是范玮琪。有些人说，听他唱歌的时候，你似乎感觉置身在森林当中，可以闻得到那种清新的、湿漉漉的泥土和树木的味道。 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感觉你来到，是否都呼啸？思念像苦药，竟如此难熬，每分每秒，我找不到。什么都不要，知不知道？若你懂我这一秒，我想看到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我静静的依靠，静静守牢，不敢漏掉。

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你心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牵强在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在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点点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这个纯净优雅和高贵的声音来自于齐秦，这首歌叫做夜夜夜夜。齐秦当年的皮衣皮裤，一头长卷发，以及忧郁的眼神和背影，曾经陪伴一代人度过令人难忘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听另外一个年轻的歌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似乎很少放他的歌，不过他安静下来唱歌的样子仍然可以当得上一句甜蜜教主。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我会好好听，花还想想你，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它苦苦的。